是才见斩前郎多宝家 一段严派的文昭关乌云在头上，乌云在头上还入我进乔装改扮，浪动他心灵同回曾只要的应啊中啊仙岂能时来霜刮民族啊阴云白石衰，也死在荒村提起来叫人怎不啊恨，爹是我的无心把不明生恩臣，回头来便对东高论你是我乌云火明的那人，但愿昭关我的恩义重恩当啊报啊你的旧重恩皇叔兄亲上野草大宝你的人无云心拉住千般恨，

山上诸葛亮，心悬将什么雄心把心活完，空欢学人离，不见叹英雄生死离别遭为难。 韩林冲自北奸佞陷害，刘困沧州，再者老隐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局草料，思想往事怎不叫我人痛？再团圆问苍天，滚里出归三尺剑，不禁剑子庙堂宽，壮怀的书战磕头求全，却为火天眼便对愁火缘，天哪天，莫非你也怕全奸有口难谢。那么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古城会关公的选段。 忘却了故交，把把把雄刀，把头罩，鲜血淋淋拦战跑下的马来，把头割掉，好远在今朝，

人呐，等你杀一个，该把纸装来呀，杀到长喜活的你呀。 谢谢大家，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碰杯的反二黄》。 人同水土，正好我的大郎儿是花镖，只剩下杨银招随我正好，可怜他今日中有今宵，血染沙场马不停蹄奔波，心恼可怜我把兔子把死鸽子。上了把子子上了我的儿啊， 真杰兄已经是唱得一头大汗了，先生擦擦汗。

宽平的桌，汤和柳香我点心，我也曾连三本宝剑与汉那君，他是你屈身为奸不肯重用，那是惹起怒恼将军，跨下了战马，身背宝剑去了东门。我萧何闻此言，泪红透顶，不得不得山有高，这水有深，山高水深路途遥远，我人急言我来世万年我萧何的兵分，望将军且息怒，残存身，你莫发雷霆，随我萧何转回城，大丈夫要三 大家对我的鼓励，下面我再学唱一段打严嵩。 我国中上起天子